外国官房长官由64岁的原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担任，原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出任行政改革大臣。留任的还有外相茂木敏充、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奥运大臣桥本圣子。新年孔有出任防卫相61岁的前外务副大臣岸信夫，他是安倍晋三的弟弟。路透社引述四名知情人士说，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多达七种主要的武器系统，包括水雷、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军售规模和以往做法背道而驰，美国过往对台售军售的时候都是经过仔细考虑，以减少和北京的摩擦。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未回应报道。报道引述三位熟悉交易情况的人士说，洛歇马丁、波音公司和通用原子生产的武器正在审批出口程序，预计几个星期内提交国会。一位业内消息人士说，国务卿蓬佩奥预计今个星期向总统特朗普简介军售方案，美国国务院拒绝置评。有美国高级官员说，海峡两岸已经失去平衡，台湾需要做得更多，确保有能力阻止大陆侵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070点，升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10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9，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9，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53美元，卖出1,964.4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和有涌浪，下星期初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唔想辛苦赚翻嚟嘅钱俾人偷晒，咁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同动态警报功能，仲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先，安装闭路电视。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好多人而家都吊紧呢种瘾啊，叫做旅行瘾。 不知我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相信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郁结太多解释要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口角，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啦。再继续走， 同好多人一样，阿 Ken 都有铺旅行瘾嘅，而且每一次去旅行，佢都中意夜妈妈周围行，觉得一路行一路都放低紧一啲负能量。今次佢嘅作品亦系讲紧呢一种放低嘅旅程。 谁担心也都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负担太多，只好有时释放。 作曲编曲加新风，填词周耀辉，监制廖志华，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碰出立我们都想旅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知兴字堂新闻报道， 政府向 N 无人士发放津贴， 成日话咩一无三无，我哋大学生先真系 N 无啊！你讲啊，防疫抗疫基金、关爱基金、强积金，有边一个我哋系有受惠噶？不过醒目嘅香港人、醒目嘅大学生，总会揾窿路揾银嘅。想知我哋近零零后有咩门路？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12-2师兄祠堂的新环节，师兄 Major 咩？有我阿聪同阿一凌子维齐齐掘金。 英文啊，佢又突得出嚟啦！ 讲咩啊？ 豪仔啊，柜桶用完删翻好佢。仲有啊，豪仔，唔该你换个条啦，失礼啊！ 又点啊？ 条电线啊，披晒口啦！ 好彩咧 ，office 啊，有你哋两位咁有安全意识嘅同事啫。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即安短剧。 office 环境整齐啲，做嘢就会安全啲。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冬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今日咧就系、是、星期三晚9月16日晚上10:10，一开头咧我哋敏感时刻咧嘅节目主持咧都好想有一啲嘅说话想同大家分享，因为其实今朝早咧大概11:12嘅时候就收到一啲嘅新闻，就睇到台湾有个综艺节目嘅主持啦，其实佢系歌影视三妻嘅一个嘅演艺人员，佢叫小鬼黄鸿升，咁就离开咗我哋啦，突然地，咁喺呢度即系我都唔系好相信嘅。直至到越嚟越多新聞嘅時候，先至覺得好沉重，同埋仲個腦不停喺度閃住佢點樣俾一啲快樂嘅回憶大家。咁喺呢度亦都希望佢一路好走啦。咁亦都希望佢嘅屋企人可以過呢一關啦。 这次猜拳猜输了，会不会我就被神取消了我爱你的资格？未来会怎样谁敢保证呢？此时此刻怎么轻飘飘的，好像不是真的，真的以为情歌还不是骗人的，真的忘了变成哑巴有多久了，依依不舍舍不得，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怕太超现实的快乐只是你借给我的，紧紧抱着拥抱着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的灵魂二十一功课，因为你而完整了，完美了。发丝壳翻着翻着再翻着，折成10,000一是另一只千纸鹤，如果说梦是现实的反射，能不能就这样让我们赖在一起睡着了，真的自己原来还有做梦的资格，原来都伤过心的心还是揉搓的，舍不得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怕太超现实的快乐只是你借给我的， 的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怕太超现实的快乐只是你借给我的，紧紧抱着拥抱着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的灵魂二十一功课因为你而完整了完美了，把不可能变可能，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你也胜利那一种光泽，心里还是热热的，最亲爱的心爱的，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时间回到嚟啊！呢度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系喺直播室咧，有茉莉啦，有 Kitty 啦，今日星期三晚咧有 Annie、Johnny。 Hello，Kitty 有茉莉，好，大家好。 系咁啊，今日 Annie 同我哋开啲咩 topic 咧？上次咧咪同我哋讲呢一个绘本嘅， 系啊， 系咪今日礼拜会延续咧？ 上個星期講嗰啲咧，就係同小朋友一齊睇嗰啲親子繪本啦，我哋叫做嚇。咁你覺唔覺得其實所謂公仔書咧，唔係淨係細路仔睇噶嘛，即係有時大人自己睇咧，即係或者啲內容咧，其實都係有陣時會係幾有啲哲學性啊，或者都幾去講下人生嘅，未必即係下下都好似喂好低能啊咁樣，即係唔係呢啲嘅。咁我覺得呢啲呢類嘅繪本咧，我覺得都可以介紹一下俾大家。 係，咁我不如即刻講一個先。 好啊，好啊，好啊，你又睇嗰啲好嘢係嘛？ 我其實細個嘅時候，我只係覺得佢啲公仔好。靓就系、是、小王子呢个故仔、我就话哇好靓啊！今日我从来唔会考究究竟呢个系咩故仔啦，就系觉得个小王子好靓啊，嗰朵花好靓啊，跟住之后就有好多周边嘅产品啦。咁同埋我就 呢个好重要嘅， 系 有得买产品 系啦，好紧要。跟住我就完全唔会去理会究竟呢个系咩嘅故仔，直至到我大个咗，我唔知道做咩事有一日咧 ，pat pat 痕啊，我走去 search 佢个故仔，话想睇下啊。好似係因為台灣就有一個嘅博物館就話做佢嘅展覽，咁跟住之後咧就開始 click 咗個博物館睇嘅時候就睇到哇幾特別喎、有一個咁嘅展覽噶嘛，有背後嘅故仔咁睇下個故仔係咩啦，先發現原來咧就係、哇係咪我冇記錯好似話一個飛機師係作者嚟噶嘛，就撞創咗呢個故仔，咁跟住咧就呢個故仔原來背後亦都係講即係哇原來哇個玫瑰花要即係你要走啦咁玫瑰花又點啊？即係嗰啲，即係有好多呢啲嘅故事，我就完全冇諗過， 忘記咗啦，係嘛？其實裏邊好多個故事，遇到好多個人， 但其實咧，而家都仲翻印、翻印、再翻印，同埋咧越出越精美。我嗰次行嗰間書局啦，咁啊大書局，咁見到佢都擺喺一個幾多眼嘅位置，可能佢啱啱又再印咗新嘅一版啦。雖然內容係應該係一模一樣啦，係啦，咁只不過係嗰個封面唔同啲啦，即係個包裝唔同。但是我想而家其实都仲系好畅销 嘅。系噶，你有冇得小王子嘅故事咧？其实我咧都十年八年前睇过一次，但系我咧系唔系太理解嘅， 系 吓，即系我唔理解里边啲所谓好多好深层嘅意义啊，一啲人生嘅大道理啊，我系唔系好理解嘅。 我到而家都未必太理解，我就系记得佢就佢你忍唔忍痛离开咧，或者你会唔会想去要其他嘢去第二个星球定唔知去边噶嘛？所以就吸住咗个玫瑰花，跟住之后就话唔理佢定逐叶甩噶嘛，系咪？ 我觉得咧，其实个故事咧，佢比较令我印象深。 心，因為其實佢係講緊小王子喺呢個星球，喺佢個星球嗰度、就想係揾個另一個地方，咁佢就去預著去到不同嘅星球，包括最後嚟到地球呢個地方，就預著呢個作者啦。咁咁佢講翻佢自己憶述佢去其他每一個星球嘅行蹤嘅時候，預著唔同嘅人啊或者事物啊咁樣。咁每一個咧，其實都係啲睇翻啲專欄啊，或者啲讀者分享咧，其實每一個背後都有個故仔嘅，即係有啲意思。咁我自己最深刻咧，我反而唔係玫瑰花喎，我反而最深刻咧就係嗰、那個成日好中意 order 人個皇帝喎。 我就記得有隻老鼠，係咪老鼠定狐狸啊？嗰只 嗰個又另一個佢遇到嘅一個個朋友啦，又遇到蛇啊咁樣。咁但係我會最深印象就係遇到一個皇帝，佢去到一個星球。 皇帝 係 咩？ 嗰個皇帝咧就係一個好中意法師號令嘅一個皇帝。咁佢咧就遇到呢一個嘅小王子嚟到佢嘅星球嘅時候咧，佢其實就好想佢留低，因為個星球得佢一個。咁就冇得法師號令嚟到令到自己覺得自己係一個皇帝，咁於是佢就又話要升佢職啊，又話要揾佢做一啲命名佢做一啲即係好高級嘅官員啊咁樣。咁我覺得有啲嗰陣時嘅我就會 feel 到啦，其實原來人都好搞笑，好奇怪㗎，即係你要去揾自己嗰個價值咧，好多時候都係在於你要有身邊嘅人咧，你去陪襯起 你， 係啦，即係你點解覺得自己係個皇帝咧？就是、因為有啲指紋俾你去。唔好話虐待啦，即係俾你去發施號令， 或者要有比較先覺得自己係好咯。即係佢冇咗個比較嘅時候，佢 冇意思啊， 就冇係冇好似冇重心咁樣。 咁啊，小王子都可能都覺得啊，大人真係好奇，即係人類或者呢個人真係都幾即係小王子好似係一個好有智慧嘅一個一個。佢係咪人嚟嘅咧？係一個人啦，一個人物啦。咁但係佢又唔係話覺得自己好有智慧，而係佢往往佢遇著嘅人嘅時候，佢遇睇到佢嘅一啲嘅同佢嘅交往咧，或者佢講嘅説話，佢會感覺到哇，點解佢會咁樣嘅咧？咁樣咁其實我記得我頭細個嘅時候睇頭幾次咧，其實我都係睇唔到佢尾嘅，因為我淨係睇到佢一開始話即係畫一幅圖畫去叫人估嗰個係一個乜嘢嘅圖像嘅時候，其實我已經有少少覺得咧，好似好悶咁。但是當然我而家成長咗再去睇咧，其實個感覺又好唔同咯。我覺得其實小王子係一個咧，真係歷久常新嘅故事。 係呢啲咪就係好故事咯，即係好似歌咁樣，即係歷久常新。唔同年紀嘅時候睇聽咧，就會有唔同嘅感覺啊嘛，即係有唔同嘅得獎啊嘛。細個可能唔明嘅，即係冇睇得咁深入或者諗得咁深入咯。咁當你再睇翻同一個故仔嘅時候，可能嗰陣時個社會又發生緊一啲事情， 係 令到你可以套翻入去原來。可能他當時是講緊呢一樣嘢都唔定嘅喎，我覺得呢啲即係千古嘅，真係即係除咗呢一個小王子之外咧，我睇即係而家啲書局咧有啲好耐歷史嗰啲幾多一千零一夜啊嗰啲咧，又係不停又再出翻嚟，就係、是、又係釘裝得好靚，仲要咧佢係成本好似玩具書咁樣嘅，你可以一路揭咧，唔知點樣有啲嘢又攞到出嚟啊，即係總之係有啲活頁啊咁樣嘅，咁其實都好吸引我買嘅，但係最後我冇買到咧，就係、是、其實都幾厚嘅本嘢。 你唔會覺得好似好因為我相信你有活頁啊，有咁多嘢揈出嚟咧，都應該好昂貴嘅， 都少少。好貴，但我覺得如果佢咁樣嘅包裝，我覺得又合理喎， 同埋嗰啲趣味性多咗好多 啊！仲有一樣嘢點解我冇買咧？就係佢好似一本好厚啦，但其實佢都係唔係得好多故仔，即係如果你要儲齊曬一千零一個故仔咁樣咧，咁可能你要買好多 set 咁樣咯。咁跟住我就算啦，我放棄啦。 呢啲通常都會吸引父母啊，父母去不惜工本 啦。 見到呢啲系列嘅書咧，如果個孩子中意其中嘅一本咧，父母就會不顧一切咧，就會繼續再買其他俾佢，就會買夠一 set 噶啦。 但呢啲就真係大人細路都啱睇嘅。 係咪因為寧願小朋友睇書，所以就？如果小朋友只要中意，即系大人就会不惜公款去买嘅 咧。系啊，绝对系呢啲心态嘅。即系好似嗰阵时我嗱，我细女真系唔系好中意睇书嘅。咁到有一天佢突然之間話要睇某一本書，好似我嗰陣時講話《孤木直子》咁樣。咁其實只不過係一本。 即係真係繪本啦，或者叫做漫、叫做圖書啦，嚇唔係好多字嘅。但係你都會覺得，哎呀，真係難得啦，都竟然肯望下本書揭下咁樣，咁你就會係唔係都，哎呀，佢又出啊，好啊，買啊咁樣。咁另外咧，我頭先 Kitty 講嗰樣咧，即係有啲好多唔同嘅叮叮噹噹揈出嚟啊，即係吸引小朋友睇之外咧，其實如果有一個唔好話 B B 啦，即係或者係幼稚園升上中個初小或者初小去高小，其實而家都有一啲書咧，叫做所謂bridging book 啊，即係有少少係好似係一種叫做橋梁書。咁佢咧個設計咧係會多翻少少字，但係都好多圖嘅。咁圖嘅當中咧，佢嗰啲字嘅裏邊咧，會某一啲心字咧係用一個圖畫嚟表示嘅。即係例如舉例，譬如蘋果，你當佢唔識，咁佢可能就會係嗰句裏邊嗰一講到蘋果就變成一個蘋果。 係係。 咁當然佢都偶然又會出翻蘋果，或者隔離會有個蘋果。 因為驚你即係睇完成本書都唔識蘋果。都係淨係認得個樣。 係啊，我覺得呢類書其實係吸引㗎，即係你同啲小朋友一齊睇啦。咁顏色鮮豔啊，跟住又用個圖畫嚟到解釋一啲所謂小朋友應該學嘅一啲所謂深嘅字啦，咁樣，咁我覺得呢一類書咧，其實都係唔錯嘅選擇咯。 我又有想問啦，即係譬如好似頭先 Kitty 話齋話，見到一啲好精美嘅書啦，咁但係有啲咧，直情咧又係咧想你去買嘅時候，就會整好多一啲精美嘅限量版，譬如有支筆啊，或者有隻公仔啊咁啊，冚到好靚咁噶嘛。咁如果你嘅女女只係想要嗰一個公仔，而嗌你買嗰本書，話可唔可以買嗰本書，你會唔會買咧？ 睇幾多錢啦、 啊？係，你會唔會都氹佢話？會唔會氹佢就係你一定要睇曬本書先至買咧？ 但我覺得個前提係你同佢一齊睇嘅，嚇、即係嗱，媽咪同你一齊睇曬呢本書，我哋就可以玩呢個公仔啦，咁樣。 自由凭如力争，没路也探索向前。 真的有没有？要出口，让你尊敬有没有？没有，仍假想天地自由，展开荆棘不怕刺痛双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五宗属于本地病例，当中两名的患者属于早前屯门都城餐厅群组患者的家人，包括一名十岁女童。大围交通城群组亦都再多一人感染，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认为第三波疫情仍然未完结，食店是防疫弱点，建议当局加强追踪。医管局话会继续协助卫生防护中心在普通科门诊诊所在指定的时段内派发样本收集包和收集深喉唾液样本，方便觉得有较高感染风险和轻微不舒服的市民接受病毒检测。派发样本收集包的诊所由星期五起会由目前的22间增至31间，如果运作畅顺会进一步增加。22岁科大学生周子乐，去年11月在将军澳尚德停车场堕楼身亡。案件朝早作非公开形式研讯前检讨，并定出在11月16日展开死因研讯，预计审讯5个星期。据了解，将会传召大约60多名证人。死因庭预计首次引入虚拟实境 VR 系统，模拟身处其境，俾陪审团了解事发现场情况。警方呼吁市民，如果就案件有新的资料，应该联络警方或者死因庭调查人员。美国政府祝贺菅义伟出任日本首相。白宫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准备继续与日本打造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包括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和推进两国共同目标。声明指出，美日之间的关系从未如此牢固，特朗普总统期待和首相菅义伟合作，令到同盟更加巩固。美国西岸山火持续燃烧，产生的大量浓烟甚至飘到去东岸的首都华盛顿特区。自上个月初加州、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出现山火以来，已经造成至少36人死亡，大片森林和大量建筑物被毁，烟尘和烟雾令到这些地区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最差的地区之一。美国国家气象局卫星图像显示，大火产生的烟雾随着高空气流向东飘到去纽约和华盛顿特区。不过当局说，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烟雾的火粒会随风飘动，不会影响近地面的空气质量。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空气质量亦都是处于安全级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098点，升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09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96，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9，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8.63美元，卖出1959.74美元。

就是叫做咩？雖然精神病，雖然精神病，但沒關係。 我通常就話佢精神病嗰套， 即係咩 OK OK 嘅，同埋 OK not OK 係嘛？咁呢一套戲咧，佢好有趣嘅，佢入邊咧都會有一啲我哋耳熟能詳嘅童話故事嘅，咁嗰啲佢好快輕輕賴過。咁而佢裏邊咧有五個故事咧，係為著呢一套劇咧而去創作嘅。咁 真係個。 係啊， 我真係唔知道， 即係唔係佢本身有嘅故事咯，係喺呢一套劇就作咗五個繪本嘅故事，因為其實嗰個故事咧就係講一個就係、是、一個嘅同兒童嘅作家，兒童文學嘅作家個女主角啦， 徐瑞芝 係啦，喺戲入邊叫高文英啦，咁佢就係作細路仔嘅故仔書啦，咁佢嗰啲書就唔係話長瀨瀨好多字嘅，而係佢係繪本嚟嘅，咁佢就會拍一個插圖師，咁又幫佢去畫嗰啲佢嘅故事嘅裡面嘅插圖 嘅作品， 冇錯啦，咁呢啲咁佢咧就每一個故事咧，彷彿表面就係一個俾兒童睇嘅書啦，即係所謂細路仔睇嘅書。但其實我相信細路仔睇咧係會有啲驚嚇嘅。係首先就係佢畫啲圖畫咧都頗為驚嚇嘅， 即係黑暗咁。 係啊，即係你唔會覺得係一個白雪公主好靚啊，或者好似即係我個年代我中意睇小甜甜嘅咯。你有冇知唔知邊個係小甜甜啊？ 我知， 真係知。 知 真的嗎？ 真 小甜甜，但安安啊，安東尼啊，咁我諗如果我嘅年代嘅人一講，大家都會有共鳴嘅。小甜甜嗰隻眼睛咧，令到我哋啲細路仔畫畫咧都學佢噶嘛。 係啊， 首先一畫喺下邊，然後咧 好大個椭圓形， 冇錯啦。咁然後裏邊有星星嘅喎，即係你要畫到個眼珠以外咧，眼白嘅部位咧係會有星星嘅。 我細個時候睇呢啲卡通咧，我成日以為人真係可以有啲冰冰眼、冰肉眼我真係以為直至到咧有呢個隱形眼鏡之後，仲要係卡拉邦，甚至乎係有唔同公仔嘅，我先知原來之後先有噶。 幾前衞啊！嗰陣幾廿年前已經諗到。咁呢一套咧裏邊嗰啲嗰套繪本嘅書咧，其實係好簡單嘅線條，但係咧係好暗黑嘅，即係佢哋啲顏色嘅取材啊，紫色啊、深綠色啊、黑色啊，咁嗰啲色。而裏面啲人嘅構圖咧，嗰啲公仔咧，如果你有機會即係 click 落去啲網絡上面睇一睇啦，或者直情睇下呢一套劇啦，都係幾驚嘅細路仔睇咗嚇。咁我會覺得係俾大人睇嘅一啲繪本嚟嘅。咁佢個故事莫莉有睇過啦，Kitty 睇咗少少咯， 係啦，即係主要都係講有個女作家，咁佢受住一啲成長嘅過程入邊，喺父母嘅影響之下，佢好孤單，咁啊變咗個性格比較有啲好似所謂反社會嘅人格啦，即係個人變得好 cool 啊，好冷漠啊，唔識得睇人哋嘅情感啊，甚至乎佢就算識睇，佢都唔去睇啊，即係總之好衰啦，簡稱係衰。咁跟住 自己嘅，係 啦，好 自 我 嘅， 係啊，好高傲咁樣。啦冷傲咁樣， 只要佢想要嘅話，佢就要得到手噶啦。佢唔會理你用啲咩方法都，我總之就要，即係或者摧毀你，我都要。 冇錯啦，即係而且亦都從小到大，即係公主一般的成長咁樣，所有最好嘅嘢都係可以喺即表面上物質最好嘅嘢，佢都擁有啦。咁另一個男主角咧，就係好多人嘅偶像啦，就係阿金秀賢飾演嗰個叫做係阿江太啦，文江太啊，姓文噶，係啦，文江太。咁咧佢咧就係一個護士嚟嘅，男護嚟嘅，就喺精神病院嗰度做男護嘅。咁佢就好有愛心啦，但係其實佢亦都好，佢個本身佢自己裏邊嘅性格都係好暗黑嘅，即係都係唔開心嘅，因為佢自細父母亦都走咗啦。咁佢又要照顾一个有少少自闭症嘅一个哥哥，咁佢就好爱佢嘅哥哥嘅，好照顾佢。咁但系佢亦都会有一种嘅成长嘅过程咧，少少觉得系点解我系要负责睇住我阿哥嘅咧？因为妈妈都有意无意间喺佢成长当中咧，都系话嗱，你要睇晒阿哥啊，甚至乎阿哥俾人虾咧，其实我叫你去学打拳啦，即系学嗰啲拳啊，啲功夫翻嚟咧，其实就系保护阿哥啊。即系佢觉得好似佢嘅存在就系为咗个哥哥咁，所以佢都系唔系话即系有个心结喺佢个里边嚟到成长咯。咁所以其实个故事。个主角大概是这样，咁佢哋中间嘅有爱情嘅发展啦，系咪？咁但系我自己睇咧，我估唔到佢都几多咧，系有啲亲子嘅启示或者一啲嘅启发俾我咯。系尤其是佢透过个古仔里边去俾一啲嘅启发。 系啊，嗰啲尤其是个绘本入面啊，因为我点解一直唔觉得原来个绘本系为咗个剧而画咧？我以为系个剧个入面咧，即系入面个稿已经有埋啊，佢只不过系加啲插 插畫落去啊，即係只不過係我就唔知道原來因為呢套劇而特度身訂造咗一啲繪本俾佢。係 係係。 其中一個我係覺得幾震撼嘅就係、是、最好似係最後佢有提嘅啊 May 一個故仔，即係唔係佢同哥哥即係自閉症哥哥一齊創作嗰、那個。第二個就係話個媽媽咧生咗小朋友定唔知道小朋友，但係就開始冇手冇腳啊嘛，講佢小朋友咁講個媽媽點樣去照顧佢。咁嘅直至到一日啦，個媽媽就話同個小朋友講，佢就成日不停照顧佢，就喂佢食嘢啊，喂佢食嘢，直至到好似話有一日嘅時候就個佢問個小朋友可唔可以照顧翻我定唔知點，跟住之後個小朋友就唔肯，因為佢冇手冇腳嘛。跟住之後好似話佢就抌個小朋友落海。 係啊係啊，嗰、那個故事叫做《手琵琶魚》啊。 哇！你記得曬 啊？因為我覺得好深刻啊，佢 好深刻啊。 其實佢好簡單嘅，佢就係話從前有個媽媽嚇，佢咧就哇好恨有個女啦，咁啊真係生得出一個女啦。哇！即係簡直如珠如寶咁樣，佢就係因為覺得個細路又可愛啦，又靚啦，又白白淨啦，咁於是乎佢就好愛錫佢咯。咁個小朋友開始食嘢嘅時候咧，佢就成日都係開始有手啦，可以自己食嘢嘅時候咧，個媽媽就話：哎呀，我會即係好好照顧你㗎，所以我嚟餵你，咁就啊，你唔使喐㗎，餵你咁樣。咁好啦，咁佢有腳開始行路啦，咁佢話：你唔使行㗎，你去到邊媽媽都會孭住你，因為我太愛你啦咁樣。咁到有一天媽媽老咗嘅時候，咁佢就話：阿女，你可唔可以餵我嚇俾我食嘢啊？對唔住啊，媽媽，我隻手已經因為冇用過咧， 已經廢咗啦， 係消失咗。咁當然童話就真係會消失嘅嚇隻手。咁啊咁啊咁我想落，即係我好攰啊！你可唔可以孭一孭我去邊度啊？我隻腳都冇咗啦，媽媽咁樣。跟住媽媽就啊，我養你啊！有咩用啊？你真係冇用啊！你我咁愛你，你咁廢又唔肯咩咁啊？跟住就真係抌咗落海咯。咁佢就變成好似一條琵琶魚啦。嗱，我唔知琵琶魚係點，係咪真係冇手冇腳嘅咧？咁佢就逢身咧喺呢個驚濤海浪、大風大雨嘅時候咧，佢就會喺度嚎叫啦。媽媽，我做錯咗啲咩？點解你唔要我啊？咁樣咁其實個故事你聽到你係覺得都好恐怖㗎。如果係一個小朋友咧，聽咗都幾驚。係，即係原來 但我覺得其實好 make sense 嘅喎，成件事，即係譬如喺即係進化咁嚟講啦，當你有啲嘢長期唔用嘅時候，咁佢就會冇咗佢嘅功能㗎啦嘛。即係好似話本身企鵝都係識飛㗎嘛，我聽講過，即係好耐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啦。咁但係後來因為佢冇用到嗰對翼咧， 跟住 佢咪而家企鵝咁嘅手咁樣拍咗喺側邊嘅，咁佢哋就變咗游水啊嘛。咁我有聽過，即係呢啲進化嘅時候，當你有啲嘢唔用嘅時候，佢就會冇咗咯。咁可能嗰個頭先講嗰個 B B 就係阿媽太過溺愛佢啦，令到佢冇咗即係嗰個本身應該有嘅本能，係啦，咁樣冇咗。咁然後咁佢變成一條魚，亦都好合理喎。咁魚係冇手冇腳噶嘛，咁但係都生存到喎。咁佢又可以繼續生存到。 但係我覺得佢最令我覺得好恐怖嘅地方咧，就係個阿媽係唔覺得，即係仲唔知道自己有問題，是 啊、 而個小朋友咧，亦都唔知道自己做錯咗啲乜嘢，即係好似一個悲劇咁樣。 但小朋友真係冇乜做錯咁， 冇做錯，所以佢但係佢反而問阿媽啦：，媽，你以前點解咁愛我啊？而家我做咗啲乜嘢令到你做乜要掟咗我落個海唔要我啊？你可唔可以撈翻我上嚟啊？即係一件好淒涼嘅事咯。聽完， 我覺得最黑暗係即係個阿媽從前咁愛佢，其實係有目的嘅咯。即係佢達唔到佢嘅目的，即係佢冇再照顧翻佢阿媽嘅時候，佢阿媽就禮手就劈咗佢落海。 我估我咧嗱，呢個可能係唔知啊，可能佢潛意識有個目的，但我相信佢唔係一開始就為咗呢個目的生個細路。但我有少少覺得咧，我自己對比我自己咧，我有時都會警惕自己嘅。有陣時你生你，譬如我諗翻我回想我兩個小朋友咧，我冇溺愛到佢哋咁離譜嚇，但係咧你有陣時都會覺得有少少係啊，其實佢都係有少少係我嘅附屬品，你會唔係話一定初完咁扁，但係咧可能你會同佢扮靚啊，你會即係好多呢啲去即係將你自己心目中嘅想嘅佢，就放咗喺佢嘅身上，而唔係視佢為一個好獨立嘅個體啦。咁然後到可能佢已經大個啲嘅時候咧，有陣時你對佢嘅嗰種情感咧，仲係喺去咗 B B 個階段啦，你都仲係好想佢黐住你啊，仲係好想佢樣樣嘢都嗲住你啊，明明佢自己做到嘅嘢，有陣時你都會基於你好愛錫。佢啊，真系你真系会去，其实系为咗满足你自己嗰种母性啊，即系觉得我仲系你阿妈， 嚇咁仲有一個小朋友需要依附我，需要依賴我嗰種嗰、嗯、種滿足嘅感覺咧、嗯，多過咧其實你係咪誒當一個孩子成長，你有冇俾佢係一個你可能頭腦上認知，嗯、但係你所有嘅行為咧，可能你係其實係滿足自己、嗯、自己開心誒、嗯、多過係佢嘅將來佢、嗯、行一條咩嘅路咯。 我覺得繪本呢樣嘢咧最得意或者有趣之處就係佢可以有無限嘅可能，即係大家我哋頭先講完之後個故仔，可能我哋大人就會有咁嘅領略啦。咁我自己都會覺得啊，即係頭先 Annie 又講咗 ，Kitty 又講咗，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大家會可能因為嗰啲圖或者嗰啲少少嘅字就啊，另外就係應該係個媽唔捨得個女出嫁，第日就冇即係唔理自己啦。咁啊，寧願佢咧不如永遠都要依附我啊，要依賴住我啊，等佢唔可以離開我嘅身邊啊，因為我都唔捨得佢，即係可能亦都係一個溺愛。咁但系咧，小朋友睇咧就真系唔会睇到咁多呢啲嘢嘅，同埋大人亦都系好得意嗰样嘢，就系你会唔会将一个你自己领略到嘅故仔，直接咁样讲一个现实社会或者一个残酷嘅一面俾小朋友听咧？我谂都 睇下佢几多岁啦， 矛盾嚟嘅。 似你叫我信服，好比灵符，被你消遣到不无辜，平明摇美化借感情，如何期待你替我辛苦？为何勉强到我都几乎离弃是非不顾？为何也说爱我，但动机很模糊？就算撕开一身皮肤，有肉有血，有哪位在乎？能挨完你，亦自觉庇护。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痛恨啊，曾成就太好心肠，期望宽恕你，都侮辱我善良。处压抑悲愤，为何会对爱女性讨好比仇人？对得起真实的情感，要像野兽发誓先像人，为何还要伪善到呕心？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可痛恨爱，曾成就太好心肠，宁愿憎护你用恨疗愈创伤。正常，为何还算账？遗忘人性破坏情绪，也无人紧 在场， 啱啱听过系许廷铿嘅歌曲，歌曲名字叫做《恨》。剛才一首歌之前呢 ,Annie 就讲咗呢精神病啦。 嗰套劇。 对啦，嗰套电视劇啊嘅其中一个绘本。咁就係金秀贤同徐瑞之之前呢就喺 N 字头嗰个平台有播嘅，同埋喺韩国电视台有播嘅。 係已经大咗结局㗎啦。 係 啦。真係赞人熱泪呀。 係啦。咁最近第二套了。 係咩啱嘅啱嘅啱嘅。完咗一个自己新年开始啊。 係 啦。我讲另外一个故事啊。呢个故事呢其实我都諗咗好耐，其实佢係咩嘅最尾其实系乜嘢嘅意思咧？又睇下你两个有啲咩嘅体会啦。嗱，呢个故事咧就叫做都系入边其中一个故仔嚟嘅，又系呢一个高文英作家入边作嘅一个绘本故仔。咁咧就系叫做《丧尸小孩》。其实听埋呢啲名咧，根本都唔系细路仔睇噶啦。 但我想问咧，头先啊，即系而家 Annie 你头先讲咗一个啦，而家讲紧第二个啦。其实呢啲故仔喺个电视剧度出现噶嘛？咁佢即系都系嗰套电视剧嘅编剧写嘅咧？ 应该系， 系咯， 系啊，个编剧写。 所以我如果有興趣嚟揾下我編劇到底佢背景係點樣啲，其實佢先係最暗黑喎，講咗咁耐， 或者佢聽到好多暗黑嘅故事，佢身邊好多人識嘅，佢成長都好多暗黑嘅故事。因為其實頭先嗰個手皮牌魚咧，係少少高文英佢嘅成長嚟嘅，因為佢媽媽就係想吸一個佢自己嘅佢，所以就因為佢高文英嘅媽媽都係一個作家，係啦，佢媽媽都係一個作家，不過係寫一啲偵探小説嘅。咁個女就行文學路線，咁佢有少少都係操控個女咯，溺愛變成一種自己滿足自己嘅操控咯，所以呢個成長有少少係高文英自己啦。 咁喪屍小孩 係啦，喪屍小孩呢個成長咧就有少少似係個男主角啦。嚇，咁佢嘅故事首先咧就講啦，有一個咧喺一個村莊入邊啦，有一個小男孩出世啦，佢咧就其實個如果有機會你撳入去睇，好鬼核突嘅個細路，就真係幾肉酸嘅。點解叫喪屍個樣？因為佢咧白曬曬嘅塊面，但係隻眼咧就瞪到好大嘅，唔合比例的大嘅，咁所以都幾核突嘅。咁佢就成長啦，一日一日咁樣成長嘅時候咧，媽媽好快就知道咧呢一個細路咧，佢係冇情感啦，唔識講嘢噶啦，淨係識得食嘅啫，所以佢當佢係喪屍啦，嘅一個細路仔啦。咁佢為媽媽覺得哇，真係好驚俾隔離屋知道我生咗個喪屍小孩，於是就即係收埋佢喺屋企啦。咁就但係媽媽都係愛錫佢嘅，都會係餵嘢俾佢食嘅，嚇，但係就唔會俾佢出街見人啦。咁但係某一天啊，呢個村莊咧就有瘟疫，咁就所有人就搬走曬啊，死就死，走就走，咁連啲牲畜都死曬啦，咁即係冇嘢食啦。咁媽媽咧就揾唔到嘢食俾個細路啦，於是就斬咗自己隻手俾佢食啦。咁個嚼咁個細路就食啦，跟住食完隻手咧冇嘢食咯，媽媽打埋自己只腳俾佢食啦，咁啊就嚼咁樣食啦，咁手同腳都食曬咯，咁冇嘢俾佢食咯，媽媽就咁你食埋我身啦咁樣，咁咧跟住個細路咧就第一次咧就攬住個阿媽啦，就嗌咗一句媽媽好温暖啊咁樣，咁就完啦個故事，其實都幾核突啊，幾恐怖， 嚇，我覺得好悲哀啊， 好悲嘅 尤其是你最後講媽媽好温暖啊，食完佢之後先咁講喎， 即係佢慢慢死咗噶啦。 佢 唔知邊個聽唔聽到咧，但總之佢會講第一次開口講嘢啦，就係媽媽好温暖。 但佢已經食緊佢阿媽個身體㗎啦。 咁你覺得其實個温暖係咪嚟自佢食飽咗，所謂即係嚇，即係飽咗就暖啦個身體，定係啲咩温暖呢？ 呢個又係我覺得又係有好多個唔同嘅演繹嘅，即係呢一句説話。但係如果你問我簡單地去講頭先阿 Annie 所講嘅故仔裏面咧，即係你話可以寓意啲咩嘛？七個字啊，現實嘅怪獸家長。 是不是突然间很贴切啊？所有嘢，即系而家嘅家长就系太过分溺爱自己嘅小朋友，令到啲小朋友真系可能佢唔会理人哋嘅感受嘅。咁啊，每一样嘢都会觉得系我先行啊。 佢住先，但系佢本身一生出嚟已经系有问题嘅咯。 但系都系佢阿妈照顾佢，跟住唔俾佢出嚟，所以令到佢有问题咯。 继续有问题。 系啊，令到佢问题更加严重咯。就系其实有好多小朋友可能佢哋唔识分对错噶，咁就系因为个小朋友的家長就不會教，即譬如好似他哋可能要搶玩具玩，不搶就尖叫。咁、個媽話：哦，好啦好啦，乖啦，俾你啦。咁第一次係咁，第二次係咁，第三次佢咪更加地嚴重地發脾氣咯。咁所以就變到佢哋覺得發脾氣就可以有蟲食啦。 我反而咧喺另外一個角度睇咧，我係解讀到我好可憐個阿媽喎，反而 係 即係我覺得首先佢生咗一個咁樣喪屍小孩出嚟，佢已經唔係佢想噶啦，即係佢控制唔到啦。第二係佢可能自己都唔識得面對，即係雖然你話即係做人哋父母啫，但其實唔係個個做人父母都好成熟噶嘛。即係當你面對 冇得讀書嘅做父母 咁樣嘅情況嘅時候，佢唯有可以做嘅就係、哦咁你食嘢啊，咁我餵你食啦。咁其實可能佢都有一種好無奈喺裡面咯。等我再諗下，聽首歌，聽完新聞翻嚟再答你。 为维护澳门社会稳定和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希望澳门纪律部队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断完善澳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配套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全力支持行政长官依法施政，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作出更大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164点，升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13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4，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7，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5.47美元，卖出1966.9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和有涌浪，下星期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好多人而家都钓紧呢种瘾啊，叫做旅行瘾。同好多人一样，阿 Ken 都有铺旅行瘾嘅，而且每一次去旅行，佢都中意夜妈妈周围行。 觉得一路行一路都放低紧一啲负能量。今次佢嘅作品亦系讲紧呢一种放低嘅旅程。 谁单身也都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负担太多，只好有时释放。 作曲编曲加山峰，填词周耀辉，监制廖志华。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红赤蜡》，我们都想旅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私分，想同你推荐嚟自 Nowhere Boys 的 Mountain 啊，因为除了鼓励你做多啲运动吸收新鲜空气之外，都希望你记住，你觉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冬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点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嗯，头先讲紧呢个丧尸小孩咧，哇，真系一个故事咧，真系有不同嘅体会吓。我咧睇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咧。我就覺得好悲哀咯，點解隻故仔一啲 ending 都係 sad ending 咁樣嘅咧？咁樣咁佢話啊，個 B B 一講，即係個細路會識得講媽媽好温暖啊咁樣。咁我初第一個感覺咧，我都係似係覺得係食飽咗好温暖啦、因為我覺得佢冇情感噶嘛，即係講到個故事係佢一個冇情感嘅喪屍啦，唔知道媽媽係痛錫佢，俾佢有手有腳食，即係攞自己啲手腳奉獻俾佢食。咁但係再諗深一層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悲劇，就係、真係好似 Kitty 講嗰種啦。媽媽其實係唔識得去教養佢咯，而係選擇嘅方式就係將佢收埋喺個密室啊、櫃桶底啊咁樣。咁好其實好似合現代嘅，都有陣時咧有啲孩子嘅出生咧，唔一定話佢身體上有啲咩殘障，或者智慧上有啲咩嘅智力問題，可能只不過佢係有少少語別不同啫。可能有個細路仔比較活躍啲，嗱未至於。去到段位咩活躍症咁樣，又或者可能係靜啲，又未至於覺得佢係自閉嘅嚇、但係可能父母眼中已經覺得，哎呀都唔知點教啊，好難教啊咁樣，咁就用咗啲錯誤嘅方式，即係去讓佢成長，咁就結果咧就變成其實係大家兩敗俱傷啦，個孩子又得唔到一個好嘅成長啦，點樣幫佢改？咁其實個媽媽係愛佢嘅，唔係唔愛佢，但係佢方式唔啱咗咯。咁呢個故事究竟其實孩子最需要嗰個温暖咧，究竟係嚟自？父母真係純粹喺衣食上餵飽咗佢啊，定還是咧從小就俾佢一個嘅認同，話其實你呢啲語嘅不同，父母都唔會係視為一種不同咯。呢、這個就係你自己咁一樣係俾佢一個肯定，俾佢去長大咁樣嗰、那個嘅温暖同嗰個愛，先至係孩子要嘅温暖咧。究竟係口腹上面嘅温暖，定係父母嘅陪伴關懷同適合嘅一個教養嗰、那個先至係佢俾佢嘅温暖咧？咁我諗都俾到即係呢啲故事其實係有好多嘅空間去諗啊。咁我覺得都幾有 意思咯，睇嘅時候。咁嗱，呢個故仔又同套戲有咩關係呢？就係、是、其實同個男主角有關係嘅。佢、雖然佢好乖，由細到大都因為媽媽要佢，即係啲説話上就話你要照顧哥哥啊，佢唔好俾佢蝦，唔好俾人蝦佢啊咁樣。咁但其實佢表面上、事實上或者佢都逼自己係真係要咁樣愛錫個哥哥嘅、但係佢偶爾無意之間，其實佢都會問自己：誒媽媽其實有冇愛過我呢、我好似講嘅實生存就係為咗哥哥，有冇一個我自己？例如佢放學唔知落雨咁樣，咁媽媽咧一嚟就揸住把遮咧，就即刻去攬住個阿哥，咁、個細佬先自己啪啪跑追上嚟。咁、當然媽媽最都有拖住個細佬拖翻佢，但係其實佢已經睇到一個媽媽攬住哥哥嘅背影、但係自己咧就揼緊雨，媽媽彷彿好似忘記咗佢咁，即係其實。佢依啲嘅感覺，佢就係成為佢一路成長嘅鬱結咯，嚇、咁就係、所以如果喺劇入邊咧，主角文鋼太睇完呢一個喪屍小孩，其實佢係有流淚嘅、就係全部佢自己嘅感覺出翻曬嚟，嗰種温暖嘅感覺，究竟媽媽有冇俾個温暖佢咧？咁樣，咁、我覺得都係都幾多呢啲位咧，係會睇到人有啲心思咯。除咗係愛情線之外，嚇、佢都幾多係兄弟情啊，同埋係仔女同父母嗰種感覺，又或者父母對仔女嗰種嘅一啲説話上、行為上，原來我哋有時我哋自己忽視咗，唔覺意做。令到佢哋係一路大個呢、這個依一個嗰一刻嗰個 shot 啊，其實就喺一個女度喺佢個心裏邊打咗一個好深嘅烙印，嚇、一路都解唔開。 我都想講咧，就係、我睇呢套劇嘅時候，我都之前有同你講，我有眼濕濕同埋有流眼淚喎，爭啲。咁、其實全部我覺得好腰嗰啲位咧，又唔係真係愛情嗰一個方面令我腰喎，係、每一次睇完哥哥同細佬兩個嘅感情，即係哥哥細佬就好似頭先 Annie 話齋，我點解要成日保護？哥哥啊，我冇咗自己咁、但系最后尾佢又会觉得唔系啊，因为哥哥系我真系最爱、我重要嘅人啊，即系你见到呢啲同埋见到妈妈啦，即系对佢哋嘅嘢或者佢哋对妈妈嘅嘢，跟住呢啲系真系好想喊嘅，令到你会觉得好感动咯，同、埋你会觉得亲情系真系好贵，所以反而爱情嗰 part 我冇喊， 系啊，爱情都唔会，我都冇、 但系我反而想知，因为我冇睇结局咧，咁两个咁暗黑嘅人喺埋一齐，咁到最后系会再。黑啲啊，定系其实会好翻噶？ 黑色加黑色系咩色？ 佢哋两个喺埋一齐会 富富系咪得正咧？ 系咯，系咪会阳光翻少少咧？有冇讲噶？ 咁啊，即系你睇唔睇先？ 我唔睇噶啦。 咁其实系好嘅， 系好嘅， 系啦，大家互相去疗愈大家个心灵，因为佢最后嘅故事其实就系佢哋三个共同创作喺戏入边讲佢哋三个共同创作一个故事，就讲翻都系童话故事啦。但系其实就意指佢哋三个人，然后咧点样大家人就。因为有一个脆弱，所以才要互相扶持一起，就一起去追寻幸福咯。即个故事的内容就是 这样。但我觉得结局有得反驳的。 那当然了。 你这么说 Annie, 即是说哥哥自己走的part。是啊哥哥啊哥哥竟然懂得自己照顾自己之后。 大 个 了嘛。 是啊即是那一下都会大个了，我们都大个了。 灭亡就到，满晒挂在半空，爱情就可跳舞。 站在烈日里打开伞，亦在命运去多忧患，踏着愿望去可到达。太阳下照出七色作伴，成就我的灿烂。大人为何暴躁，就慢了，拖一下，秩序就坏了，推一下，定律就乱了，拉一下，命运就换了。 我覺得呢首歌嘅歌名咧，都同誒頭先 Annie 啊大家講嗰啲嘅繪本一樣嘅，都係要思考嘅。因為我哋成日細細個認知就係早起嘅鳥兒先有蟲吃噶嘛，但係呢首歌歌名話俾你聽，遲起嘅鳥兒先至有蟲吃，佢叫黃燕。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头先就讲埋呢个嘅没关系咩啊，精神病，总之感受完嗰套啦，永远都噏唔到佢名啊， 系啦 ，OK not OK 啦 ，OK to be not OK， 系啊系啦，讲完佢哋入面嘅暗黑绘本，系之后落嚟系咪冇咁暗黑噶啦？ 嗱，之后咧我咧头先咪最尾讲到，我哋有阵时大人嘅一啲从小喺养育孩子同佢哋成长嘅过程入边嘅一啲，无论系说话片段啊，有时我哋都不经不觉咧都。即係影響佢哋，都係話影響佢哋一生啊！嚇、嗯，就好似咧，我最近咧，我個細女學校老師咧就介紹家長睇一本書，就係、是、幾米嘅。都幾米都係一位畫好多繪本嘅、一位台灣嘅 知名嘅 作家加佢自己畫嘅啲圖畫都係咁咁其中佢咧都有啲親子書，除咗佢有啲講愛情噶，又或者係講啲生活嘅一啲好細膩嘅一啲感覺之外咧，佢都寫過幾本親子書。咁、最新嗰本咧就係、是《但願有一天你會懂》。咁呢本書咧，其實佢個劇情就冇乜特別嘅啫，其實繪本真係好簡單嘅個故仔，三句就講完㗎啦。就講一個孩子成日覺得父母唔了解佢，然後跟住咧有一日佢就望住個星許願，就真係有一隻嗰啲外星嘅紅人嚟坐個 UFO 嚟揾佢，就話不如我同你交換身份啦，你咁唔想做自己咁樣。咁跟住就嗰只小紅就做咗呢個小孩子。 我諗住教育電視嗰啲橋段嘅。 係啦，類似啦，冇錯啦。 跟住做完幾日之後，我都好掛住我爹哋。妈咪 啊，但系咧，佢咧，我觉得唔系条桥，同之前个绘本有啲唔同，佢未必系个桥段好睇，而系佢里边嘅一啲对白好睇咯，吓、嗯。咁佢个桥段咧，其实呢个小孩子咧，但愿有一天你会懂呢个小朋友叫小光啦。咁佢咧就唔似阿 Kitty 讲咧，系一段时间之后咧，我都系想翻屋企啊，挂住阿爸阿妈，唔系，而系根本佢由。跳上架太空船准备去升空，而阿红人仔做佢嘅替身嘅时候咧，佢已经咧就马上咧就有一版咧系讲紧佢嘅一啲想法啦，就即刻话咧，希望咧佢咧唔好对妈妈太恶啦，希望佢咧就唔好对爸爸太坏啦，希望佢咧就唔好对老师太狠啦，又希望佢唔好对我啲同学太绝啦，即系你都见到呢个小孩子咧，其实佢都系明白。爸爸媽媽師長的心意的，而不是正啊 我哋可以走啦，我可唔使做自己啦。即係佢又未至於咁嘅。但我諗就係嗰種原來孩子都係懂父母的心。但係父母又係咪懂孩子的心咧？咁孩子雖然懂父母的心，但係佢其實都有啲位情緒上啊，都可能頂唔順啦，都真係想離一離開嘅。咁所以呢本書有少少唔同教育電視嘅 嚇。 咁我覺得佢其中有一部分咧，點解我覺得呢本書好睇咧？因為咧，佢每一個咧都有啲好大嘅字啦。Kitty 有冇喺睇到啦？好大啲字嘅。 你小時候又乖又聽話，怎麼現在變成這樣？ 係啦，呢句好明顯係阿媽講噶啦嚇。咁其實佢每一版都有句呢啲嘢，就阿媽就係對住小紅，即係阿小光嘅替身 嚇。 每一版都有一句説話。咁你每睇呢句，你都覺得咦，我都好似講過喎。係，你以前咁乖，點解你而家咁曳 嘅？我媽到而家都咁講。 跟住你問佢，我以前真係乖，冇理由啦。 玩過啊！ 你覺得啫， 你記錯咗係咪？ 你覺得啫。 嗱，呢啲咧就我哋即刻一百個反駁啦，係咪？咁阿小光咧，其實咧都會有一百個反駁噶，就係喺小紅嘅身上咧，佢就會去有呢啲説話嘅心，即係真係一個心，自己嘅心裏邊嘅流露啦。就好似頭先嗰句啦，你小時候又乖又聽話，怎麼現在變成這樣啊？咁小紅就首先講啦，哦，因為細個咩都唔識咯，先又乖又聽話啫嘛，咁樣。咁跟住阿小光咧就好似。聽到小紅呢個説話，自己又對答。而家咧其實都好乖好聽話，只不過咧係識判斷是非，去做選擇啫。即係以前冇得揀啊，唔識揀。係啦，咁小紅就話：咁唔通爸爸媽媽咁樣講係害你咩？咁樣佢話又唔可以咁講嘅，但有時觀念真係差好多，好難溝通咯。咁跟住小紅話：咁你真係唔乖唔聽話啦，即係譬如爸爸媽媽要你做呢啲嘢，你又自己選擇。咁佢話：我教佢哋用新電腦或者用手機啊，佢哋咪就變得又乖又聽話咯，哈哈咁樣。即係其實佢有少少反映咗係即係一個所謂大家係有啲溝通上或者現代唔同咗，你嘅睇法同我睇法有分別，都冇話係聽話定唔聽話。咁我都係最後。呢度咧，我俾我一啲提醒嘅，有啲藍色嘅部分，藍色嘅部分咧就係俾埋父母聽嘅，我覺得。父母往往咧，我覺得幾得意嘅，有時咧又會講小孩細路仔識咩啊，有時又話細路仔咩都識，有時又會話細路仔識呢啲有鬼用啊，咁有時又話細路仔應該要識嘢噶啦，有時又會話咧真係唔知你點解唔識呢啲嘢，咁有時又會話咧你真係唔識定係真定係假唔識啊，即係好多呢啲 即係雙重標準咯， 係啦。咁另外有一個咧，又係呢一個又係，我覺得幾有趣嘅。我揾一揾先，又係咧，爸爸媽媽咧有時講啲説話咧口不對心啊。其實細路仔係識聽咧，究竟咧你係咪真係真心講呢一句説話嘅咧？ 同埋會記住啊，即係最慘咧。其實小朋友真係嘅一句説話，佢可能即係如果追到佢嘅話， 生嚿叉燒好過生你啊！ 哇，佢真係記好耐㗎。 係以後食叉燒嘅時候都諗起阿媽。 以後都唔食叉燒。 或者好狠心地食咗个叉烧佢，每次见到我一啖食咗你咁。 所以其实屋企人讲嘅说话真系小心啲咯， 系小心啲讲嘢系真 嘅。系啊，嗱，其中有一句咧就系咧，父母都长当孩子长大，你都会讲，其实咧，我冇要你。有幾叻？我只係想你乜乜乜啫，多多多可以無限伸延多多多。 因為你至少乜乜乜嘅時候，就即係話你以我有幾叻啦。 係啦，但係父母噏嘅時候咧，其實係講到好似。我其實唔使你好叻嘅喎，我就想你做個快樂嘅人啫嘛。咁但係你考試八即係唔合格翻嚟，你睇下佢會唔會話你淨係想做個快樂嘅人？ 同埋你第日你揾唔到錢，你點快樂咧？ 係啦，即係總之其實就係、是、 你而家唔讀書嘅話，你第日點揾錢咧？跟住又去翻呢度。 咁因為佢最後就講咯，你佢小光話啦，唔好送花俾媽媽。佢會感動，但係跟住就話你浪費。唔好送朱古力俾媽媽，佢會開心嘅。不過佢跟住就會話你肥，話自己肥。唔好送自己俾媽媽，佢會咧親親抱抱，然後又話你又臭又煩。亦都唔，但係又唔好唔送禮物俾媽媽，因為佢會生氣，然後就話我白養你了。即係佢有少少即係覺得。 好难服侍啊！其实阿妈都 冇错啊，所以我觉得睇呢本咧都几多系好生活性啦，同埋都系自己咧，真系小心讲说话。他逼真的恶破之象，他坚稳的教我跪着，他绷紧的脑部何时有烦恼场？你可知这个地球？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走管照。 着迷幻告别惆怅，说过去那雪收心奇香，这局里发觉有麻瓜演奏一场，今宵我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幻石心不知痒，陪我迷上风云，越过还变西洋，十块六岁伸手学思想话就踏遍无数星斗，想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中奖，再等等多世就结上当下，等我失去旧模样，怪鸟说带我看太阳花，蚂蚁说要放肆，自亲于我膝下，我约你你却说要回家，明明还能游历几多惊讶，陪我迷上风浪，越过还变山羊，十块六岁伸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五宗属本地病例，当中两名患者属于早前屯门都城餐厅群组患者的家人，包括一名十岁女童。大围交通城群组亦都再多一人感染。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认为，第三波疫情仍然未完结，食店系防疫弱点，建议当局加强追踪。医管局话会继续协助卫生防护中心喺普通科门诊诊所喺指定时段内派发样本收集包同收集深喉唾液样本，方便觉得有较高风险感染同轻微不适嘅市民接受病毒检测。派发样本收集包嘅诊所由星期五起将会由目前嘅22间增加至31间，如果运作畅顺，会进一步增加。美国早前发出新规定，对于香港出口到美国的货品产地来源标签不再容许香港制造的标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特区政府已经表明强烈反对，认为造成市场混乱，影响港美双边经贸利益，并且违反世贸规定。他又表示，今早约见美国驻港处理总领事，透过对方向美国贸易代表转交信件，要求美方立即撤回新规定。邱腾华又说，已经要求特区政府驻美国经贸办事处向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提出类似的要求，并且透过驻世贸代表向美方在世贸的代表采取同样立场。他强调，美方希望美方改变做法，并且将会视乎美方的反应，特区政府会透过世贸机制采取合适行动，捍卫香港利益。 去年元朗721事件，警方在大埔区再拘捕一名46岁本地男子，涉嫌参与暴动。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10月中旬向警方报到。消息指被捕人士是黑衣人，报称无业，当晚和其他黑衣人在南边围和白衣人对视，挑衅白衣人。一名69岁男子因为违反强制检疫规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即时监禁6日。该名男子早前获发强制检疫令，定名必须在家中接受强制检疫14日。在检疫令未届满之前，他在无合理辩解和未取得获授权人员许可下，在3月28号离开检疫地点。截至今日，一共有44人因为违反检疫令被法庭定罪，判监最多3个月或者罚款15,000元不等。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219点，升2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21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6，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6，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兑美元0.735，新西兰元兑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9.46美元，卖出1970.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同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哎呀，到期要帮阿妈交水费。仲要赶住交税同差饷地租添，点算啊？系，而家开始水费、税同差饷地租单都印咗转数快嘅 QR code， 只要用手机银行或电子钱包扫一扫就可以缴费。转数快，数码缴费话咁易。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嚟到啦，今次咧，我哋 Lady M 咧讲有关调酒师 bartender 嘅第二集，依然喺我身边对一个后生又靓仔又潇洒，仲要系好型嘅 Chris， 系咪大到个高帽好大咧？有冇啲压力啊？ 即刻好大压力。Hello， 又系我啊 ，Chris 啊。 因为上个礼拜我听你讲完之后咧，我都觉得要跟你学啲嘢，就系、是、做 sales 啊，做保险啊，口才要好啲啊，点样去氹啲客啊咁样。咁我都要氹下我啲嘉宾噶嘛。上个礼拜有讲到咧，原来咧调酒师咧就系、是头一年你都要学好多唔同嘅酒啦，跟住之后咧仲要第一年过后先至切生果。但系其实点解唔同一年已经做晒所有嘅嘢咧？切生果都有技巧有分别嘅咩？ 切生果其实好有学问噶，例如你系 切咗啲烂嘅咪得咯。定是切得大嚿得就会俾老板闹咧？喂，你做咩俾咁大嚿炒个客？ 其實我哋一杯 cocktail， 我哋最緊要就係個色啦、香啦同埋個味道。咁首先顏色啦，咁除咗顏色，仲有呢個裝飾。咁裝飾喺呢個部分咧，生果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部分嘅。例如係可能係一個橙，除咗有果肉之外，我哋仲有啲橙皮。咁橙皮我哋甚至可能攞嚟雕花啊，或者係利用橙皮上面啲橙 的果油啊，亦都有機會。所以其實可能是一個生果，其實我哋一個橙已經可以好好咁利用到佢，橙肉、橙皮。 咁啊，原來生果咁重要啦。對於作為一個調酒嚟講咧，除咗生果，仲有啲乜嘢其實係好緊要嘅咧？ 其實呢啲都好緊要嘅，因為一杯 cocktail 我哋最主要就係個 balance， 即係個酒嘅味道啦，個杯嘢飲嘅酸甜。個 balance 啦，另外仲有個酒嘅酒精感喺裏邊，所以我呢個我哋都要好好咁掌握到一個 balance， 一個平衡，呢一杯先會稱之為一杯好嘅 cocktails。 咁啊，你第一年就係學啲酒唔同嘅品牌或者種類啦。你點樣先至開始學到你頭先所講講到咁多唔同嘅學問啊？又要睇下佢 balance 啊，嗰啲酒溝埋之後會變咩味啊？嗰啲係幾耐之後你先可以得到咁多嘅咁豐富嘅知識呢？ 其實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個人蠢，所以先可能要用咁耐時間啫。如果可能有啲醒目啲嘅，可能會比較快。其實去到切生果開始，慢慢做巴比啦，巴比即係我哋喺開始開鋪之前，我哋要準備啲巴用嘅材料啦，就好似啱啱講到嘅生果，又或者係啲酒我哋要 fill 啦，用曬嘅我哋要 fill 翻好佢啦。咁嗰晚我哋就可以唔使去後倉再攞啲酒出嚟啦。咁去到呢個環節，我用咗三個月之後先開始整第一杯我自己嘅 cocktails， 即係第一杯出俾客人嘅 cocktail。咁明日嗰啲自己求其倒嗰啲唔計啦。 大家作為 Chris 嘅朋友，你哋知咩事啦？開頭佢求其倒俾你哋嘅啫，你哋嘅讚美係咪有少少而家好想收翻咧？喂，記唔記得第一杯你真係調俾啲客嘅 cocktails 或者一個嘅酒係咩酒呢？你有冇緊張到不停喺度望住個客個反應，搞到個客好唔自在咧？ 第一杯整嘅好印象深刻，我是整俾一個女仔嘅，嗰杯叫做 Pink Lady， 係啊，你好明顯想溝佢，所以整杯 Pink Lady 俾佢啦。 咁又唔好咁講，咁佢都係 係咪靚女？係咪靚女？一句講曬。 靚嘅靚嘅，因為可能佢聽緊我講嘢，靚嘅靚嘅。 哇！你笑到咁腼腆嘅。 咁入去係杯 Pink Lady 啦，咁我用咁呢杯係好特別的一杯調酒，係會用到蛋白去調製嘅，提取嘅手法都有學問，就可以可能蛋白還蛋白，蛋黃還蛋黃，咁可能有少少蛋黃滴咗落去咧，咁成杯都用唔到噶啦。因為有蛋黃就不會發得起啲泡，另外就係個 shake 嘅手法啦，個調酒個甜度要控制翻好啦。咁呢個哇嗰陣時我出曬汗，一路整個背脊一路出曬汗，好緊張啊！你手望到係自己會震咁啊， 係 啊。 識唔識到呢個女仔都要靠呢杯酒啦？嗰陣時所以咁樣出汗， 係朋友嚟㗎，我哋係朋友嚟。 我而家係朋友啦。咁啊好啦，咁啊除咗呢個之外，我想問下你頭先都講到一樣嘢，就係話 bartender 好似好挫咁喎。首要條件除咗儀容之外，係咪要挫咧？挫即係等於好似女仔成日話一百遮三丑噶嘛。bartender 係咪一挫就遮三丑咧？ 細細個有啲老師教我咧，你唔識嘅人嘢唔緊要啊，你最緊要挫， 冇人知啊。 你只要挫到就冇人知啊，其實唔係嘅。你後屘出嚟一杯嘢飲，你好容易喺客人度個反應度睇到你杯嘢飲好唔好飲嘅，並唔係可以挫去遮掩到嘅。你只要你自己個基本功都要好扎實嘅。 咁但係點解 bartender 成日俾我哋感覺係挫嘅咧？定係呢個都係你哋嘅其中一門要做嘅技巧之一咧？ 其實換句説話嚟講，都係我哋其中一門要做嘅技巧之一。因為我哋 bartender 其實一嚟 先吸引。 吸引，因為我哋要去同客人講解下我哋杯酒個味道啦。二嚟其實有陣時 bartender 我哋唔係淨係整杯酒俾客人嘅，有陣時我哋其實要去關心個客人嘅。啱啱一開始我哋點解會講到可能 bartender 我哋要去除咗我哋整一杯嘢飲之外，我哋要去同啲客做溝通啊 service 啊，因為始終 bartender 我哋 bar 同 tender 兩個字係拆開噶嘛，其實我哋可以關心一下佢啦，就好似可能你見到佢好明顯嘅佢唔開心嘅，咁你要去關，你要去同佢溝通一下，傾下係睇佢今日係過得講成點啊。最特別，我記得有個好特別嘅例子，有個女仔一坐低嗌完杯酒，喺度自己喺度喊啊，喺度抹眼淚啊。 自己一個人嚟嘅。 自己一個人嚟嘅，咁嗰陣時我喺側邊望住呆咗啊，咁我即刻 梗係咁望，咁你見到人喊嘅，攞張紙巾俾人㗎啦。然之後俾張紙巾佢，然之後再去慢慢去問下佢發生咩事。原來後屘原來係男朋友自己感情瓜葛啦，感情瓜葛啦，聽佢訴苦啦，後屘先去慢慢去佢個情緒先緩和翻少少。後屘聽翻咧，原來佢即刻當場係有揾朋友嘅，但係啲朋佢係有揾朋友陪佢嘅，但係啲朋友唔得閒。咁就係自己一個坐咗喺度自己飲。 最後你有冇全程陪住佢咧？連嘢都冇做啦，跟住之後，哎，俾其他同事溝啦啲酒。 咁又冇，咁又冇。咁做 bartender 一樣好緊要嘅就係、是、你要 multitasking， 即係雖然你係整緊一杯 cocktail， 但係你個口仲可以講到嘢嘅。所以就係咁，我一杯整 cocktail 一邊講嘢，呢、這個冇，呢、這個呢、這個就係我哋其中一個要掌握嘅技能。 好啦，咁啊呢個都算係叫做酒吧界嘅社工啦，原來 bartender 或者個叫夜晚深夜界嘅社工啦。一首歌之前問你最後一個問題先，頭先你話喊失戀個女仔靚唔靚女噶？ 靚女又唔可以咁講嘅。一個好可愛嘅女仔啦， 哇！真係識講嘢 ，bartender。一首歌翻嚟咧，繼續咧有調酒師 bartender Chris 喺度同我哋傾偈啊。 I wanna be drunk when I wake up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wrong bed. Never an excuse I made up. Tell you the truth that it was didn't kill me. It never made me strong.Scar your makeup, lipsticks to me. So now I maybe lean back there. I'm sat here, wishing I was sober. No, I'll never hold you like I used to. But a house gets cold when you cut the heating. Without you to hold, I'll be freezing. Can't rely on my heart to beating. Cause you take parts of it every evening. Take words out of my mouth just from breathing.With phrases like when you're leaving me Should I Maybe I'll get drunk again I'll be drunk again I'll be drunk again To feel a little love I wanna hold your heart in both hands Not watch it fizzle at the bottomShall we speak then? Keep it between friends. Though I know you'll never love me like you used to. There may be other people like us. See the flicker of the clipper when they light up. Flames just create us. Burns don't heal like before. You don't hold me anymore.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一首歌时间回到嚟啦，依然咧喺我身边都有 bartender 调酒师阿 Chris 喺度。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头先你都讲就系话，原来你就一直就喺酒吧入面啦，或者喺调酒个位置入面做咗咁耐，先至可以调到第一杯嘅酒，系咪都系师傅制嘅咧？即系你要揾一个师傅肯收你为徒，先至可以做到 bartender 嘅咧？ 其实讲真，唔会有一个。好少會有一個師傅去真係好手把手咁教你嘅，我自己遇到又真係比較少。你主要係你要自己係話頭醒尾咯，即係你係其實你要係多啲觀察，係呢個係一個訓練你自己嘅觀察力啦，你嘅應變能力啦，可以先慢慢去捉到條自己去捉條路翻嚟咯。咁如果係咁當然啦，咁我都識啲有啲調酒師，佢係非常之 nice， 佢會去慢慢去教到一個新人嘅。咁你如果一兩個案例咯，一個就係要自己慢慢去揾到條路出嚟，一個就係真係你遇到一個好嘅師傅去慢慢去教你。 咁另一樣嘢我想問嘅就係點解我哋成日飲嘢嘅時候見到咧啲 bartender 都不停喺度抹啲杯嘅？其實抹杯有咩用㗎？ 其實抹杯好有用㗎。咁我哋每隻 cocktail 杯啦，咁洗完之後咧，你唔可以就咁等佢風乾嘅，你一定要抹杯。如果唔係咧，就咁等佢風乾咧，上面會有水漬啦。咁後屘出嚟有杯嘢飲咧，咁呢個杯會好明顯會見到有個水漬喺度嘅，水印喺度嘅，因為杯外杯內都有機會有噶嘛。咁你會抹乾淨杯啦。另外，如果係一隻杯本身已經係抹乾淨咗啦，咁你擺得耐咗可能會有塵喺裏面。咁我哋個客人，我哋會盡量係保持個杯嘅乾淨清潔，同埋我哋會得閒嚟抹下杯，冇嘢做嘛，冇嘢做唔通翹埋手咩？ 要揾啲嘢做係咪？ 除咗抹杯之外，我哋仲會抹嘅係酒樽。我哋 點解咧？酒樽又點解抹咧？ 我哋每次用嘅酒樽咧，我哋擺喺側邊啦。咁可能有陣時忙起上嚟咧，咁我哋就咁呢啲注意唔到，冇辦法啦。咁去到我哋得閒嘅時候咧，咁上面可能有啲酒漬啊，倒瀉咗喺個樽身度啊，咁我哋都要係抹一抹嘅。特別係啲糖水啊，糖水如果唔抹咧，佢會耐而耐咧會結成啲固體咧，好麻煩。所以我哋得閒就會係可能一係抹杯，冇杯抹曬杯就抹糖啊，就抹酒樽。酒樽都抹曬啦，就抹台， 好多嘢抹啦。總之就即係除咗呢啲拆解咗之後咧，另一樣嘢我成日好想知嘅，bartender 係咪要好飲得酒咧？因為我聽你咁講，首先又要試曬唔同嘅酒嘅品牌嘅味道啦，跟住之後再要調酒喎，咁又要自己試下哇，會唔會個酒味重得滯啊？嗰啲糖水會唔會多得滯啊？咁樣，咁係咪真係要好飲得先做到嘅咧？ 其實出面嘅 bartender 飲唔飲得我？是好知啦，利身我唔飲酒嘅。 你唔飲酒咁，你點溝酒啊？ 我會我唔飲酒，但我會試酒咯。你每一杯出嚟嘅成品，你都可以用少少去試到個味道啦。咁你自己掌握到一度。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我唔係太飲得，因為我係本身我自己一飲少少咧，我就會面紅嘅。我成日覺得咧， 咁咪更加可愛咯。 咁唔係嘅。我成日覺得咧，如果你面紅咁去同客講解酒咧，硬係會俾咗一種，即係你醉醺醺咁同客講解酒，硬係會俾一種你唔夠專業嘅感覺。我唔知出邊係咪我自己係佢。 但係咧，譬如如果最基本嘅酒一啲 cocktail 先啦，咁啊通常都係可能嗰啲頭先你講 pink lady 啊，跟住之後唔知咩血色瑪麗定唔知乜鬼啊，即嗰啲啦。我想問一下嗰啲都係要自己自學自溝出嚟定係點嘅咧？ 其實咧，啱啱講到係長島冰茶。是長島冰茶長島冰茶啦 Buddy Mary 啦同埋啱啱講到嘅 Pink Lady 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已經有嘅 recipe 嚟嘅因為其實佢哋係歸類係一個 classic cocktail 喺度嘅咁其實啦你去到酒吧飲酒啦你會見到 classic cocktail 啦同埋 signature cocktail 嘅咁 classic cocktail 呢咁其實所有酒吧都一樣㗎因為已經係有一個 fix 死咗嘅一個 recipe 喺裏面㗎啦咁而唔同嘅地方呢就係 signature cocktail 嘅咁你啱啱講嗰三者都係個 classic cocktail 裏面其實間間酒吧都大致上一樣嘅。 所以嗰啲味道都係差唔多，只不過可能我要多啲酒精，少啲酒精。喂，會唔會話有啲嗌少甜嘅咧？因為有啲頭先我就係講啲糖水，哇，甜到嘔啊咁樣噶嘛。 其實一般嚟講咧，少甜少冰，如果客人有特別 request 咧，我哋都會整嘅。但係一般嚟講，我唔建議咁做嘅。其實，哎呀，喺度呼籲一下先。一般嚟講咧，就唔建議少甜少冰嘅。就如果係你想要少甜少冰，我哋可以或者去試另一個 style 嘅一個 cocktail， 因為咧。 始終我哋個 west 入邊 classic cocktail 個 west 入邊啦。咁如果你少甜少冰，我哋本身冰佢會自己有個溶水量嘅，即係每杯 cocktail 佢有溶水量啦。如果少咗冰咧，咁你溶水量出嚟個效果個水量就會少咗啦。係啦，少甜亦都會影響到佢個口味同埋個令到個酒精感可能會比較重身啲，而從而令到嗰杯 cocktail 就個味道就同你 expect 嘅味道好，或者我哋 bartender 自己 expect 嘅味道唔同咗啦。 咁會唔會有一啲客真係好 long 你而家好深刻嘅？ 其實我遇到嘅客都好乖嘅，你只要你同佢 空佢兩空就哦好啦，咁我要翻呢個啦，我唔走甜啦。 咁唔係空嘅，只不過我哋陳述翻個利害關係啊，就好似係個走咗甜會點啊，走咗冰會點啊，咁個客都會好乖，自己去揀另一款嘅嘢飲嘅。 整體嚟講，做調酒師難唔難呢？ 其實調酒師係易學難精啦。即係其實我啱啱講到，好似用咗好多時間去做一個調酒師咁，其實係一嚟我自己蠢， 你唔好成日咁講自己啦。 我自己唔夠醒啦，所以先去慢慢去由，先要咁耐先會捉到個調酒師佢嗰個要求。另外就係、是、係咯，易學難精，你去到去後面咧，你要學嘅嘢係好多好多嘅。 剛才我聽你提過就係有 classic 嘅 cocktail 同埋有 signature 嘅呢個 cocktail 啦。signature 嘅 cocktail 會唔會就係而家我哋成日咧見到嗰啲咧打卡用嘅，有棉花糖啊，有個泡泡浴啊，呢啲係咪就係叫做新式嘅 cocktail 咧？ 其實可以咁講，亦都可以將佢概括為一間酒吧佢個 special。即係佢個 signature， 即係佢嗰個間酒吧個 bartender 特別研發出嚟嘅，有佢哋自己酒吧特色嘅一個 cocktail。咁可能啱啱講到泡泡浴或者係啲打卡啦，咁其實呢啲都係全部都係啱啱講到酒一杯 cocktail 佢嗰個評價，佢好唔飲唔好飲，仲有個色香味啊嘛。咁佢就喺個顏色度做得好 outstanding， 咁呢個就係一個佢哋嘅特色啦。 咁即係話其實原來做你哋都要加好多創意落去吸引啲客嘅，係咪啊？ 咁又唔可以咁講嘅，咁都有可能有啲人特別中意飲 classic 嘅，咁要睇翻你個客人想要啲咩啦。咁當然啦，最好兩樣都有啦。咁因為始終你 signature 先可以最可以突顯到你嗰個 bartender 佢嗰個個性啊、性格啊、嗰個酒吧嘅風格啊、主題咁樣。 咁最後問一問你個問題，入咗行六年啦，係咪啊？六年裏面有冇挫敗感咧？ 其實挫敗感有嘅，你知其實如果你想做一個好普通嘅 bartender 就好容易，就每日翻去望住個 menu， 又今日又係呢幾杯搞掂收工，其實好容易啊。咁但係你會唔會係自己停留喺呢度咧？其實你會自己係想揾多啲嘢去玩嘅。你好似大家都有聽過分子料理啊嘛，咁分子料理有冇聽過用喺 cocktail 度啊？ 冇喎。我以為那個棉花糖已經是的了算不算啊？那個 都算的都算的，其實沒有學無止境啊，學海無涯，學無止境啊。其實你去到一個 bartender， 你要去點樣去更新你自己的個人技術啊？點樣去令到自己的能力去提升啊？其實要慢慢去學啊，上網睇多啲片啦、啊，有能力嘅去其他啲唔同國外嘅地方去試下佢哋嘅手勢啊、cocktails 啊，呢啲都會令到自己獲益良多。所以其實唔會有盡頭嘅呢一行。 啊，聽阿 Chris 咁講咧，咁我絕對都已經深深體會到，其實做一個 bartender 咧係幾咁辛苦，同埋要背後嘅努力係有幾多，同埋都同每一行業一樣啦，要不斷去創新嘅。咁下個禮拜咧要麻煩阿 Chris 留喺度啦，因為點解咧？其實咧阿 Chris 都係一個不斷創新嘅人嚟嘅，因為原來啤酒而家都有 cocktail， 同埋其實都 hit 咗都好幾年㗎啦。咁究竟啤酒點樣可以成為一個 cocktail 呢？咁不如下個禮拜又要你喺度再解答我哋啦。今集 thank you 你， 好，下次再見。 把自己对象虚幻边缘，窥探梦与现实的界限。他们说我醉了吧，我独自路边后憔悴。是逃避，是借口，是一种沉淀。天快亮，我的眼睛不停地转旋。你把东西搬走，剩下空空房间还在醉。我的灵魂飘荡在春天，看着自己的躯体，好累。 定格在那一天。你慢慢的说没说什么，但我想说却压在心中。算是把情绪也慢慢收，走到之后没必要争什么。当关上门离去的瞬间，是否挽回？当彼此对未来无力去改变，我想振作，你想自由，对不对？这种默契有点残酷，对不对？一直告诉自己别再掉眼泪，你的眼光红了我窗，无所谓。打开窗户，你在楼下哭着脸，别再回头，快一点，这心是谁？把自己推向虚幻边缘。窥探梦与现实的界限，他们说我醉了，把我丢在路边毫无憔悴。哦，是逃避是借口是一种沉淀，天光亮我的眼睛不停地转旋。你把东西搬走，剩下空空房间还在醉。我的灵魂飘荡在春天，看着自己的距离好累，老实说我喜欢这感觉，把时间定格在那一天。你慢慢的收，没说什么，但我想说却压在心中。算是把情绪也慢慢收，走到最后没必要争什么。当关上门离去的瞬间，是否挽回？当彼此对未来无力去改变，我想振作，你想自由，对不对？这种默契有点残酷，对不对？一直告诉自己别再掉眼泪，你的眼光红了我窗，无所谓。打开窗户，你在楼下哭着脸，别再回头，快一点，做心都碎。他们说我醉了，把我丢在路边毫无憔悴。 这首歌呢，除了呢送给 Chris 我们的调酒师之外，也都送给师兄祠堂任何一个人，因为这首歌的歌曲名字叫《走鬼》，主唱的张震岳。好了，这里大家要跟大家说声拜拜了，之后交给师兄祠堂。